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群》，作者 T 大，第30集。 他在看他，他没有回事。半晌，李寻又将外套脱下， 一路小心。 他转身坐回座位，又开始永无止境地敲击键盘。晚上7点，朱韵跟父亲到家，赶巧刚下车就碰见江林母子。江林与朱光义一路寒暄着进屋，朱韵跟王宇轩跟在后面。 学校刚放假？ 他问他。门一开，热气和饭菜的香气溢出，朱韵母亲热情地迎接他们。 真巧了，嘿。 母亲惊讶地说， 竟然碰上了。 就是，真是巧了。 江林与母亲是好友，两人见面有说不完的话。朱韵在门口换鞋，听见母亲说， 怎么感觉你越来越年轻了？ 江林客气说， 年轻什么，50好几，老太太了都。 哎呦，说你50谁信呢。 母亲一拍江林肩膀，笑着说， 还是孩子争气吧，一点不用家里操心，越活越年轻。 江林也笑，回头冲王宇轩说， 哎，跟你刘姨打招呼，干站着干嘛？ 王宇轩苦笑， 不站着怎么办，你堵在这儿我们也进不去啊。 江林捶他一下， 哎，熊孩子，刚回国就呛我。 王宇轩转头向朱韵母亲打招呼， 刘姨好。 你好你好，快进来。 饭菜已经准备完，直接用餐。朱韵先回房间换了衣服，然后去洗手间，门口碰见王宇轩，两人脚步都是一顿。王宇轩侧开身， Lady first。 谢谢。 朱韵洗了手来到餐厅，母亲正跟江玲讨论得热火朝天，见到朱韵招手， 哎，快过来跟你江阿姨好好聊聊。 江玲摆手， 跟我聊没用，跟小雨聊吧，你们得多长时间没见面了。哎呦，我算算啊。 母亲搭腔， 快6年了呗，小雨出国后就没见了。 哎呦，可不是。哎呦，时间过得多快呀，朱韵都成大姑娘了，真乖。 乖什么？ 母亲笑着看了朱韵一眼， 主意多着呢。 王宇轩来了，被母亲安排在朱韵身边。朱韵有时分神，端着饭碗半天没咽下去几口。 不饿还是减肥？怎么吃得这么少？ 王宇轩小声问。 没，你吃你的。 我可饿坏了。 王宇轩吃得快，眨眼间一碗饭就吃完了，说， 刘姨做饭还是那么好吃。 桌对面的母亲听到这话抿嘴笑， 还是小雨乖，多吃，阿姨做了好多。 他又对朱韵说， 等会儿你跟小雨哥哥多聊聊，这可是真正的高材生，拿了全额奖学金。小雨，我听你妈妈说你毕业后能留校。 王宇轩无力道， 我妈说的话还能信啊？ 江玲指着他对朱韵母亲说， 你看这孩子什么都憋着，就是不说。 他冲自己儿子道， 你怕什么呀，这里又没有外人。 就是自己人才得说实话，要是外人我早就吹起来了。 朱韵母亲被王宇轩逗得哈哈大笑，朱韵不作声地看着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地相互抛皮球。好想下桌啊。朱韵瞥了王宇轩一眼，心里发问，你什么时候能吃完？王宇轩似乎感受到朱韵内心的呼唤，第二碗饭下肚后将餐具放好，揉揉肚子说， 哇，好撑啊。刘爷，我们吃好了先下去了，你们慢慢聊。 母亲招呼朱韵说， 你带小雨哥哥转一转，多交流。 朱韵起身领着王宇轩往楼上走，背后母亲还在与江林聊天。 我也有想法送他去国外念书，见见世面。实话实说，现在这国内院校是真的。 上了二楼，声音渐消。朱韵推开房门，王宇轩在身后说：“ 这是你房间？”“ 嗯。”“ 好整齐啊。”“ 没人住，肯定整齐。” 王宇轩说：“ 那不一样，宾馆也整齐，但冷冷清清，这里一看就是主人生活习惯好。” 朱韵呵呵两声，转头道：“ 哼，你别说的好像第一次来一样。” 王宇轩也笑了：“ 这不是故地重游，找点新鲜感吗？” 王宇轩比朱韵大五岁，因为两位母亲是熟识，他们从小就认识。王宇轩经常跟朱韵吹牛，说他小时候抱过还是婴儿的朱韵，朱韵打死都不信。只可惜自从上学后，大家都专注学业，没有过多的来往了。朱韵给王宇轩接了杯水，两人坐在小沙发里聊天。“ 不问我点什么？康康阿姨是怎么叮嘱你的？” 朱韵从包里翻出电脑说：“ 国外的月亮圆吗？” 王宇轩切了一声：“ 真敷衍。” 朱韵开机，王宇轩努努嘴：“ 跟我聊天这么无聊，还得上网找乐？”“ 没，我就检查下邮件。” 其实朱韵也不是要检查邮件，只是好像养成习惯了一样，一闲下来就要打开电脑。王宇轩在一旁看着，朱韵不得不象征性的登录邮箱，没想到还真有邮件，教务处发来的，通知期末成绩已经出来了。“ 呦呦呦！” 王宇轩激动地说：“ 成绩出来了，快去看看。” 朱韵无语地看向王宇轩。王宇轩催促他：“ 快看看啊！” 朱韵登上教务网，将期末成绩单调出来。王宇轩比他更上心，整个人凑过来，快速扫了一眼，赞叹道：“ 可以啊，朱妹，真不是盖的，科科都这么高。快点开综合排名，我看看国内院校现在是什么水平。” 他说完，半天页面也没跳转。“ 朱妹。” 王宇轩转头，刚好看到朱韵的笑。当然，他不是对他笑，他是冲着成绩单上某一栏分数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期末卷面，97分，少3分，没所谓。毕竟世界不完美，他脑海中浮现出某状元冷光下牛逼闪闪的脸，于是笑意更浓了。等他回过神，发现王宇轩有些怔然地看着他。他问：“ 死吗？” 王宇轩摇摇头：“ 没什么。” 他移开视线，看向旁边的书柜，但很快又转回头：“ 朱妹。”“ 嗯。”“ 我夸你一句行吗？”“ 夸吧。”“ 我怕你骄傲。”“ 那别说了。”“ 可我忍不住啊。” 朱韵扣上电脑。王宇轩忽然道：“ 你变漂亮了。” 朱韵一顿，随即挑眉：“ 是吗？” 王宇轩说：“ 你看，我就说怕你骄傲。” 朱韵耸耸肩，王宇轩不再开玩笑，问道：“ 刘姨有让你出国的意思，你自己觉得呢？”“ 还没想过。”“ 到时现想就来不及了，如果有打算一定得尽早准备，不要偏科，但专业课得突出，最好能在一些有分量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这个我有些渠道，如果你需要我可以帮你。” 朱韵挠挠脸：“ 我不是理论派，不喜欢搞文章。”“ 实践派也行，多参加大型比赛，越多活动越好。” 王宇轩说：“ 我是搞金融的，对你们计算机不了解，不过想来也差不多，等我回去帮你。”“ 停。” 朱韵提醒他：“ 我大一还没念完呢。” 王宇轩看看他笑了：“ 也对，还是个小孩呢，不过还是要尽早打算，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你可以留校当政教老师了。”“ 国外生活辛苦吗？” 朱韵试图转移话题。王宇轩摇头，若有所思地说：“ 认清自己就不苦。”“ 什么意思啊？”“ 外面花花天地很容易迷了眼，很多人放弃自我，耗费时间追求那些不属于他们的生活。我出去快6年了，见过太多这样的人。不过也没办法。” 他又说：“ 国外同胞少，为了融入新社会得到认同，肯定要放弃点什么，小到一些习惯，大到价值观。跟你说实话， 我现在都忍着呢。 忍什么？ 王宇轩半开玩笑地说。 忍着不往话里加英文呗。 朱韵笑了笑。九点半，江林来叫王宇轩。 哎，准备走了。 母亲与江林约定了下次聚会的时间，大年初七。 好不容易回家一趟，给小雨多补补，看着都瘦了。 母亲给人送到院门口，又说： 小雨啊，跟朱韵留联系方式了吗？ 必须留了。 以后他要有什么不懂的，就麻烦你帮忙了啊，你可别觉得烦。 王宇轩咧着嘴看向朱韵。 我就喜欢烦，你记得使劲烦我啊，朱妹。 朱韵。将人送走，母亲拉着朱韵的手。 哎呦，可给妈妈想坏了，快进屋。 在母亲跟她谈心之前，朱韵先去楼上搬来电脑。 妈，你看， 期末成绩单，朱韵四科满分，总成绩全班第二。母亲万分欣喜，叫她父亲也来。 看孩子期末成绩， 朱光义看了一眼，气定神闲地说：“ 嗯，不错，还有上升空间。”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